可以吗？可以，好。好了，我大概再讲解一下，因为这里呢，发现你们的字体呢，可能对我们弟兄来说，它需要会有点高难度。那我们会尽量把你们名字输入电脑，它需要两个礼拜时间把所有的名字输入电脑。你们的名字非常重要，为什么会有中文、英文名呢？我们会发双语的文凭，因为有时候你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如果是全中文。你们要自己付钱找个 translator 给你们翻译文凭，所以教会替你们省了一笔钱，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做双语。所以如果你们上满四堂课，我们教会会分发出席证书。如果你们上没有满四堂课，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当时我们会个别按个别的来处理，比如说可以跟王东联系，他把链接发给你们，你看你miss 了哪一堂课，但是必须要诚实，你在家必须要上。那如果这方面不诚实，证明还没有悔改。连这方面都不诚实，那你只是开着那视频看，然后你人在洗澡啊，在做饭啊，那你就根本不诚实，那还没有悔改了哈、哦，那就有点困难。所以呢，如果你盼望有这个 attendance 出席证书。那你上满四堂课，我们会发给你。除非一些特殊情况你不能来，你可以跟王东联系。那个是出席证书，还有一个是课程证书 ，Certificate of Course。那在课程证书我们会颁发，如果你有参加这考试，这考试是开卷的。开卷就是说你可以找答案，在哪里都可以找，在我这笔记都可以找。基本上我教过什么，我都会问回你们。主要是让你们去记得我所教的，因为常复习就会记得。好，所以当时课呢，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要在网上的，还是要给你们这个 paper， 我们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会通知你们。如果这个不能影响你们救恩，如果你们不及格，还是有救恩。好，这只是要帮助大家。我说我可以教所有的学生，不教什么学生， 懒惰的 学生。所以在神面前应该要好好殷勤，学神的话怎么可以懒惰，对吗？那神的儿女不懒惰学神的话，那还没有悔改了哈。学神的话不应该懒惰，明白吗？好，我们会，如果我们会给你发这个，你待会哦，我们会给你发这个课程证书，然后到最后我们放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典礼，就 ceremony， 颁发证书给大家，还是双语的，因此你们的名字写的正楷很重要，不然王东需要熬几个晚上，理解到底是指什么字来的，然后你们要怎么 appear， 你们名字要怎么 appear 在这个，就取决于在这里了哈。你们写错，我们就会照着这么办。但是为了要确定一下，两周过后，我们把这个他打输入好的发打印出来，放在235的门口，一个小桌子放在那里。你们每一个人去确定一下，如果他打的是正确的，你们打勾；如果是错误的，跟他修改一下，然后就告诉他这个是正确的，明白吗？以防万一，因为我们没有在做 double work。清楚吗？所以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四周四个主任去确定你们的名字是否他输的有没有对。好，如果输入错就跟他说一声就好了，先不要骂他了哈，因为他也很困难。很困难去了解，有时候我也看不懂了哈。好，我就报告到这里。好，有什么问题？ 如果考零分呢？ 考零分的话还是有救恩。 你不会的，我相信你。 好，小朋友们不必担心，牧师给你们英文的英语的考卷。好，所以我为了你们要准备你们去学习，我也不可以懒惰，我要做 double work， 有没有看见？好，是我要发题，然后我要给你们，然后我要找一个 teaching assistant 去给我改，改了过后我要去大概知道你们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好，好，来你说。 你说你跟我的英文三，我不太能说。我不会英语。 中文没有，我会有双语，我不必担心。好，好，好，来，每个人都有这份吗？好，来，现在开始之前，请打开第四页 page four。来 ，children， turn with me to page number four。page number four。I need my page number four。谁没有讲义来？还有谁没有？好，page number four。来，你们先答第一题来。 从圣经的教导评估我对真悔改的看法。好，你们昨天学到真悔改一部分就写到那里就好了，然后你自己的观点诚实写下来，然后你认为圣经教导的真悔改应该是怎么样一回事。那现在先写，现在写，给你们 一分钟三十秒，我对真悔改的看法，还有你对圣经教导真悔改的看法是什么，自己写一下。现在写， Children write down your perception about true repentance. If you do not know, just write down I don't know. Now if you know, then you write down whatever you know. Now what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If you do not know, write down do not know. If you know, write down I know a little bit. What if you know everything? 好，我这里再转下去，如果是还没有签到，如果你要修正的话，你们一个个转下去来，从这桌开始。你们的好，写完了吗？好，来，我们看第二题来。Children look at question two。你们还记得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吗？好，来，我请一位到哪一张 table 的？要读经的。我们重新开始过吧。我们从桌子 number one table one 来，来是谁念？我们请你念来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Children turn with me, please. Open your Bible. Open your Bible. Mark.Gospel Mark chapter 1 verse 15 chapter 1 verse 15。 那每个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来，请你念来，保卫弟兄。 我预期满了神的国进了，当悔改不信福音。 好，谢谢你。那先昨天你们学了哦，我刚告诉你们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们现在想想我昨天学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热期满了，热期满了，神的国进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想想昨天你学的，你学到什么，马上写下来，给你们一分钟六十秒，把你们心得写下来，这个经文很重要。现在写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那第二题这里， 好，来，时间到啊，写好了哈，来啊，我们用一分钟时间。我们今天是上基督堂，我们上真悔改，我们上真悔改。我请大家为自己祷告，为我祷告。我们来这里就要学神的话语，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为自己祷告，为我祷告。然后我们请个人做总结祷告，我们就开始讲课。来，一分钟时间，现在开始。Children, pray for yourself and pray for me, please. Be quiet and quiet before the Lord and pray. Ask God to help.好，我请 David 路弟兄，你为我们每个人跟为我祷告，请你带领。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今天的话语。 是， 我们也特别把今天下午的时间奉献到你的恩主当中，求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兄弟姐妹，愿我们有一颗顺服心，愿意谦卑受教的心，来深刻的教导话语。每个人都有得着，每个人有大大的得着，您得荣耀， 阿门。好，来，我们继续谈。昨天我跟你们说了，神如何做成悔改的工作，神如何做成。好，悔改的工作，神到底做成百分之百，百分之几 ？How many percent God do for repentance?How many percent? 多什么多什么什么 ？How many percent? 百分比 多少趴？多少趴啊？我不会翻译了哈，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没有用百分之百的，我们不用这个字，所以因为我开始学习。好，来神用多少个 percent 来到做成得救的工作啊？做比悔改的工作？ 百分百。 啊？ 百分之百， 要悔改了哈！我昨天还跟你们说，悔改的工作是完全注意神，就神做的话，神做一半吗？ 不可 能，那就是救一半不救一半，那我要破开。啊，对神怎么信靠 ？100%， 如果神做悔改的工作，神是做 100%， 阿门。 阿门。 所以不要去怀疑。神做一半不做一半，那个如果神做一半不做一半，我告诉你，基本上这个人从开始就还没有得救，明白吗？神做工，神不做一半，然后另外一半他不成就 ，no， 神做悔改的工作是百分之百完全的成就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神如何做成悔改的工作，接着什么？神的道，神的话，神的话，好，跟你们讲了哈，这经文，然后我们看来今天第二个，神如何做成悔改的工作 ？How did God accomplish repentance? How did God accomplish repentance? Children, write down. 神，第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是神的。猜一下，对，神的灵 ，the spirit of God， 或者是圣灵 ，Holy Spirit。好，神做工有神的管道跟方式。第一，神借着他的道、他的话来到完成这个悔改的工作。神借着他本身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圣灵来到做成悔改的工作。 God,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he third person in the Trinity, to accomplish the work of repentance. 神的灵，清楚，清楚吗？ 清楚。 好，来看经文，翻开《使徒行传》Acts 10:44. Children, turn to the book of Acts. Books of Acts. 10:44. 好，我请 Table 2来，请一位代表站起来，给我们念神的话。使徒行传10:44，请你念。阿门。好，来，你们都有吗？圣经打开了吗？我们一起念，来，一二念。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好，我请，Alice 呢 ？Alice 没在。好，Amy， 来，请你给我们念英语的，来。 While Peter was still saying these things,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all who heard the word. Thank you. 好，你们把重要字圈起来。彼得还说话，这话是 word， 神的话，神的话。彼得在传讲福音，彼得在传讲神的话，话圈起来。然后紧接下来，你把圣灵圈起来 ，Holy Spirit， 圣灵把它圈起来。圣灵把它圈起来。第三，听到的人，听到的人。好，我这里稍微讲解一下。你看这里说一切听到的人。好 ，Amy， 刚才你念的英文怎么翻？一切听到的人，你念给我们。OK， right， 一切听到的人。这里圣经不是说圣灵降在一切所有的人，听到的人，清楚吗？就是说有些听不到，能够接受吗？有一些听得到神的话，有一些听不见神的话，那这个是事实。你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那上帝不是神爱世人吗？好，我现在解释，神爱世人不是这么理解，神爱世上每一个人。还记得上帝说以扫跟雅各吗？一个他所爱，一个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神做事情他自己主权。那你说上帝不公平，又再来啊！上帝不公平，那为什么？所以大家会有这个误解，这个是错误的神观。神没有救我，因为呢，神没有让我悔改，敢不敢？阿门。神没有救我，因为神不让我听见他的道，使我呢不能悔改。阿门不阿门？不敢阿门。为什么？请不要把箭头指向神。神知不知道犹大悔改不悔改？知道。你看到神跟犹大讲的话，跟其他使徒讲的话，哪一个比较多？犹大。神知不知道法老王悔改不悔改？知道。神有没有给法老王机会？有。一个人悔改不悔改，得救不得救，得救不得救，有谁知道？没有人知道。谁知道？神知道。所以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的，神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从外表，我们请问，我们看得准确吗？能够看透别人心吗？谁能试透我们的心？神，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不要多看外表，我们没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常常认为上帝你很不公平，上帝你不公平，我不能悔改，因为你不帮助我，因为你牧师已经讲了悔改工作是完全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会有这样观念，那我什么不必做？我不必做什么？因为呢完全是他的事情吗？那我就坐着等死吧。他给我悔改我就悔改，他不给我悔改我就不能悔改，就这么简单，反正全部都是他做。 那就把球完全踢给神，是这样吗？那个是第一，我们好好认罪。如果我们长期有这样的观念，认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第一，我们对神不认识；第二，我们冒犯了上帝。因为呢，出于我们无知，我们冒犯了神，我们认为这个神是这样的残酷的神，他好像暴君，一切由他掌管，他掌管。如果他知道人不悔改，他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不必要。从亚当夏娃一犯罪，完全灭掉，一了百了，完蛋，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知道了神做成这个悔改工作，因此我们更加要呼求神来帮助。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应该转去那方面？神，我知道你做成的悔改工作，我应该要呼求你来帮助我，是不是你可以做成？求你来帮助我，应该谦卑下来求神，阿们，而不是这种指向神，神，反正是你的事情，那你说的算的，我不能说什么的，那么你是暴君的神，算了，你要做就做，你不做就不做了，那我就等死，那最后我下地狱的话，因为你让我下地狱。好好去想想，我们有很严重错误的神观。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时常这样认为，悔改，今天回去先认罪，我们冒犯了神本身，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有些人认为是说，我们不需要传福音的，反正神要救谁就谁，神已经定了嘛。错，就是不知道神会救谁，我们更加去传福音，对不对？不知道谁，你哪里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这种就是魔鬼的迷惑，迷惑教会，全部把责任推给神。你知道这从哪里来吗？从罪而来。第一位把责任推给神的是谁？ 亚当。 是你给我这个夏娃的，是你。我没有啊，我没有教，我没有告诉你我要啊，是你给我的啊。然后夏娃指向谁？ 蛇， 那条蛇他来找我，我没有找他。罪使我们眼睛瞎了，把责任全踢给神。我们知道了神做成悔改的工作，求神，那个是谦卑。那如果我们把责任推给神，那个代表我们骄傲，骄傲的不得了，在神的面前。求神，就是因为他做成，所以神我不能，求你来帮助，难道神不会帮助吗？因为我们按着他旨意求，神一定给我们，所以要懂得神的心意。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神一定给。神，我不能悔改，我求你给我力量悔改。神，我要听到你的道，我很累，但是我去你的殿中，我要听到你的道，求你借着圣灵给我听见你的道。我昨天跟你们讲，有两组人。第一组人，神的道被传出去的时候，有些落在路旁，还记得吗？有些落在土浅上，浅土，有些落在荆棘里，只有一种泥土，神的话语临到他身上，所以他就可以结果子100倍、60倍，还有30倍。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当讲台在传讲神的话，有两种人，一种听得见，一种听不见，这个是事实。我吃一些，我盼望你们全部人都可以出席和一团契。和一团契，牧师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寻求神。神，你要你的仆人在和一团契里面教导什么？我告诉你，是一个很特别的短讲的信息，是比较短，但是是很惊人的一篇信息。你们来听，我劝你们来听。所以这里圣灵说，我圣灵让这些听得到的人，听得见的人可以听见神的道。我们在座人，我告诉你， 有一些人听得进去，有一些人听不进去。当神的话一被传出去的时候，有两种人，还有这两种人有两种的反应。第一种反应，他听见神的道，他心里扎心，他的心会慢慢的柔软起来，他会慢慢的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他会归向神，他的心开始慢慢的软化起来。我们说 soften the heart， 慢慢一步一步慢慢软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道，要听神的话？还有一种人听见神的道，他的心已经刚硬，越听福音，越听神的话，他越来越刚硬。神最后像法老王一样，把他的心更刚硬，结果完蛋，一神灭亡。所以在传道的时候是场属灵的征战，你们知道吗？站在讲台，你们弟兄，你们在讲道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很清楚，是场属灵的征战。魔鬼尽可能把神的道一传出去的时候，他把它撇在路旁，不让你听得见。你真要听见你应该要听的东西的，忽然间你下子你很累，你听不见了。 You miss the great blessing， 我们说恩典越过它。你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你知道牧师怎么样为你们昼夜祷告吗？所以圣经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预备心来崇拜很重要。神知道谁渴慕他，神知道谁在做一场戏在他面前 put a show 来崇拜，谁神知道，神知道谁在寻求他的道，神知道谁要长进，神知道谁不想长进，神知道谁的心在刚硬，神知道谁的心开始要软化，神知道一切，牧师不知道。所以两种人不同的反应，越听神的道，他的心越来越软化；有种人越听神的道，他心里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所以悔改，你看到吗？圣灵做工。圣灵把神的话降在一个人的身上，听见的人 only those who hear the word， 神的道在他心里面，然后慢慢的发苗成长结果，生命就慢慢长大。好，来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为什么第三位格的圣灵，这位神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大家可能很熟悉约翰福音，来14:16-17 John chapter 14 verses 16 and 17. John Gospel of John. John 14:16-17. 好，来 table number three， 请邀请一位姊妹还是弟兄上来念神的话来。好，请你念。好，谢谢你。好，请你们看，耶稣求父赐为保惠师 Comforter or Helper， 叫他永远与他的儿女同在。然后为什么呢？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好， Children highlight 真理的灵， Spirit of Truth， 真理的灵。真理的灵，为什么神要用圣灵来到做成？第一接着道，第二接着圣灵，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好，我再讲一些经文，然后我再给一个总结。来，我请Alan 给我们念来 John 16 verse 13， 约翰福音16章 十六章十三节。John 16 verse 13. 16, 13. All right. Read again, please. When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s,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he truth. He will not speak on His own authority, but whatever He hears, He will speak. And He will declare to you the things that are to come. 哦、oh, ，Thank you。只等到圣灵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你们把它圈起来。真理的圣灵来了，然后要怎么样？要使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谁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话？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Spirit of Truth。所以神做事情他的原则。圣灵做工，圣灵唯有做工。如果我们是在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 ，I explain in English. The Holy Spirit only can work if you have the truth from the Bible.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传真理，圣灵会不会做工？圣灵会做工吗？不会，这很清楚。所以如果没有传讲真理，圣灵不会做工。但是你说那些邪教，其他的不讲神的道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那为什么传讲神真理的教会，为什么没有像他们那么多人？那如果我们用多人少人来断定是不是神的工作，我们错了。不能够用人数来到证明到底是不是神的工作。神从来没有认人数来到断定那个人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你看一般上你在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来传福音，你问你自己，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全以色列人信主啊？是不是？耶稣基督到什么下场？ 上十字架， 上十字架把钉钉死。哎，神的儿子，那个道成肉身，那个道那个 logos 来传讲神的话，拒绝的人多过信靠他的人，你有看见吗？所以你要说，哦，那些教会不传讲真理的，你看他们的教会复兴多少人 ，mega church。几百万人，那我们教会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的人。好，我告诉你为什么牧师很灰心。其中一方面的话，牧师要看果效；另外一方面的话，牧师受到很大的压力。长老指示牧师，你越传讲人越跑，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好好悔改？我不知道这里的听牧的小组，你们还记得牧师来之前告诉你们准备心，可能我来了一半人不在，可以接受吗？ 可以 可以。 耳朵发痒不想听真道，正常的，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听到真道很不舒服，所以我选择听我要听的和我的口胃口。这种真道什么真假悔改，牧师我已经信主洗礼了，你还讲是假悔改？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哈，啊，不怀疑自己有没有悔改，那个我很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悔改。好，来，神的话还有神的灵做成神的悔改，做成悔改的工作，这两个把它牢牢的记起来。现在翻开手册的最后一页，就把这两个学习心得写下来，这个很重要。你看到一点人为的没有，完全是神的工作，阿们，完全是神做成悔改的工作。Children, turn to the last page right now. The work of repentance only by first, the word of God. Second, the spirit of God. 我两 好，写下来了。好，好，来，我们现在进入，我很简短的来到谈这个定义，因为我们是在是时间不够，时间不够，但是不要抓住它重点就好了。真悔改的定义是什么？刚才我们知道神怎么做的悔改，现在我来到这个定义 definition。好，先来看经文。真悔改的定义怎么圣经怎么讲？以撒亚书 Isaiah， 55章第7节。好，来 table number 4， 来，请你站起来给我们念。好，谢谢你。好，来，你念来，你念 ，Jackson 给我们念英语的来 ，Isaiah 55:7，站起来念来。 There's a wicked forsake his way, and the unrighteous in his song. Let him retreat to the Lord, that he may have compassion on him. That to our God, for he will abstain from his heart. 好，谢谢你。好，你们注意一下，注意听。55章第7节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定义，真悔改的定义。先注意跟着牧师讨来，这些经文已经很重要，因为他讲到悔改的定义 definition。好，这个经文呢，还有一层面使它更加强它的重要性。好，你告诉我在哪里？神的属性，有没有看见耶和华就连续？你们神的属性，还有一个，来，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神广行赦免，那个什么，神的作为，神的工作，你们还记得吗？我说三个要给你们先学起来，怎么看那个经文重不重要？它是特别重要，加强重要性。第一，神的属性；第二，神的作为；第三，神的时间。所以这里有神的属性怜悯，还有神的作为。广行赦免，有没有看见？好，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悔改的定义，好，你们要记得。好，来，全部看着牧师，看着我，看我啊，每一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世界上的人，比如说那张白色的椅子是地狱啊，每一天世界上的人他都是走向地狱，每一天都是在走向地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每一天都是这样走，朝向地狱走。从亚当夏娃一犯罪过后，每一个人都是向着地狱跑，这个是他的目标，但是他自己不知道的，他还吃乐还乐，吃喝玩乐，享受在罪里面，哇，沐浴在罪当中，每一天都是这样。你告诉他悔改 ，no， 告诉悔改 ，no， 不。挪亚传了120年，没有人信，还笑挪亚，你笨蛋，把船建在山上，每一天都是向着地狱跑。想一想，如果我妻子还没有信主，我孩子还没有信主， 即便他多富有，过得生活多么好，多么有钱，不需要愁烦吃各方面，有很好的教育，很好的工作，但是他每一天都是向着地狱走，走向地狱的方向，明白吗？你心会纠结吗？他每一天更靠近地狱的门口，你知道吗？知道吗？你有没有想，睡在我旁边的妻子，我的妻子，每一天往这地狱下，直到有一天，神抓到了这个人，来，好，他是向着这里跑，你不要想着秒就错了，先这个是才是啊，你向这里跑，直到有一天，神抓到这个人，抓这个人哈，然后呢，神会把他转过来。这个的工作是神把它转过来的，你明白吗？那里是天堂，然后他就慢慢走上去天堂，一步走上去天堂，知道是把他接走。这个的转180度的 U turn 是神借着道，借着圣灵把他转过来的。因为为什么他本身走的就是走向地狱？他不能够转向真神，不能，除非是神做工。所以想一下，我的亲人，我的孩子，他可以活得很好，他是每一天更靠近地狱的门口，每一天都是这样。所以神把一转过来，好，你坐下，谢谢你，谢谢你。好，这里圣经讲说，恶人走什么？把那个字自己圈起来，自己的路，那个不是神的路。恶人要离开自己的路，那个离弃自己的路，就每一天他走向是自己的路，那条路就是去地狱的路，他每一天走向地狱的路，所以神要把这个他自己的路给他转过来。好，你看清楚。看清楚经文啊，转过来，除掉意念，自己的意念，罪行，人的罪。再看牧师，来看牧师，看这里啊，来看。神说，我现在走在地，向往这地狱的方向跑，神把我转过来。归向钱呢、啊？归向女人，归向情欲，归向我的 iPad， 我的 iPhone， 归向世界，归向什么？神。真悔改是归向神，真悔改不是归向人，不是归向教会，不是归向牧者，不是归向长老，不是归向世界上所有的人物。No， 那个是假的悔改。只有归向神才是真的悔改，明白吗？ 明白。 这里讲得很清楚，一定要归向神。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有些教会是把人带到活动的面前，有些教会是把人带到吃饭的面前，饭食的面前，有些教会是把人带到很多的游戏的面前，从来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有些牧师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 是， 你就知道这什么教会，真的教会，无论那个牧师怎么样的有能力也好，他的能力你要看，他如果把人带到他的面前，他就是神。所以牧师跟着教会的会友，我们一起下地狱。所以你知道几条假牧师吗？你知道几条假教师吗？就是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给魔鬼蒙蔽了，魔鬼喜欢用他，所以他教会这么多人，每一天的奉献可以用车来载去银行。以前牧师的所上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主日的奉献需要一辆货车装满所几百个奉献袋， 一个主任。 的钱。 钱拿来。所以这个牧师不必愁烦。 来个妹。 所以呢，如果牧师越来越胖的话呢，怎么样？需要考虑的哈。那牧师越来越瘦的话呢，也不好了哈。归向神，为我祷告。我也会有跌倒软弱的时候。如果我把你们带到我面前，完蛋。我们一起向地一起，我要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不是要做我要做的，我没有必要做我要做的，我负不起这种责任。上帝跟我讨，秀香的灵魂你要负责，你没有跟他传福音，你没有好好跟他教导真理，我要找你，我要怎么面对我的神？王东下地狱，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指正他？他错，你为什么没有教导他走正路？所以牧者责备教会，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需要有合理的责备，需要有合理的鼓励，需要有合理的教导，需要按着神的心意看见真实的事情。一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你传讲真实事情人家不想听。所以归向耶和华神，然后神说我就会连续。当归向我们的神，你没有看见他再重复多一次？ 两次。 两次代表什么？很重要。然后神会怎么样？赦免，赦免。悔改一定要有赦免，如果悔改没有赦免，那个不是真的悔改。那个什么悔改？小朋友， 假悔改。 哦，假悔改。神会赦免。好，这个就是悔改的定义。写上一个 S 啊。好，来，我们再看，来，这是旧约，我们看新约。我给你们两处，一个是旧约的经文，一个新约的经文，看有没有，有没有区别？我们看来，《使徒行传》Children Acts 26:20。使徒行传26:20， 26:20 26:20 好，来，哪一张桌子了哈？哪一张？请你站起来念来。谢谢你。好，来，你看见吗？新月也是这样说，回应旧月里面讲的悔改归向什么？ 神， 归向神。所以悔改一定要归向神。悔改的对象如果不是转向神，好，我告诉你们，假悔改很多是出于己的利益，有没有记得？己的，出于己的利益。所以如果我是考量我的利益，我悔改，那个是假悔改，因为你是归向自己。真悔改是归向神，归向神。然后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要求，我们的形式跟我们的悔改的心要一致的，要一致的。这个就是说那个生命的果子要结出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悔改的果子。好，这两个定义把它记起来。好，要学其实还有很多。好，我们不再看其他的。好，我现在来给你们做一个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十分钟的小修，好吗？ 我们现在 level 2 吗？啊，你要上 level 2了，这么快？ 我们现在 level 2。 哦，还有听进去耶 ，level 2。其实我每一次看见他们哦，我心里面很大的感谢。我说，牧师在教育界跟研究界里面哦，我们一般跟这世界的方式跑，小孩的程度，大人大人程度，年长的程度，就是分班的。我们一直看到主学，每次看到你们在学习的时候，祷告会说大家一起学习的话，我说我怎么教啊？他们听懂吗？我也不懂哎，我在教育界里面打滚，我说这个 impossible。现在 I see is possible。所以你看见神做事情，没有人知道。Amen。好，来我们看，看一个总结哈，这个总结下，然后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休息。还记得我跟你们昨天提的，不晓得所在区还记得吗？我们有肉体的悔改，是真是假的？ 假的。 还有我提到说，还有这个世俗的悔改。我今天要把这词去带上，因为这个是他们归纳成这个神学，这叫做一个是肉体的，因为是来自己嘛，肉体的悔改。还有一个是世俗的，这个叫做 worldly， 这个就是carnal 肉体 ，carnal repentance and worldly repentance。好，这两个的悔改，我用了一个字，还记得吗？人本悔改 ，man's repentance， 人以人为中心的悔改，以人为中心的悔改。求人是 true or false repentance，false or true，false good。人本的悔改是假的悔改，一切的利益都是从己发出，为了自己的己。我昨天就用个例子，今天有些人没有在，比如说，我现在当上，加拿大的首相还是总统了哈，我本来想要找小三的哦，现在都不行嘛，我当了一个国家领袖。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做，不然的话我要下台，因为我考虑到我的身份跟我的利益，所以呢，我不找小三。有悔改吗？没有，我把罪转移方向。好，我找其他的罪来犯，我贪钱，我贿赂，明白吗？所以我说，离弃一些罪，然后藏着更大的罪，那就是假的悔改。好，今天我要跟你们谈人本悔改，这是假，真的悔改我们叫做神本悔改。这个就是 God-centered repentance， 那个是 man-centered， 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悔改，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悔改，清楚吗？以人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是真悔改，以人为中心是假悔改。好，我整理一下，我没有办法去给你们细查然后怎么样，我只是总结给你们一个 table， 怎么说 table 图表，不是这个 table 了哈，给你个表，我把区分起来，归纳起来，让大家容易记得。好，因为理解当中，可能你们没有读过神学，没有上过神学院，所以呢有些困难。好，我这里就给你们一个表，怎么没出来呀？ 要点笔。 好，这个是人的。我这个还要慢慢学怎么用呢？ 对不起啊，打扰一下你们时间。这人本，这是神本。好 ，children, I want you to write down this table. I'm going to test you and give you a test for this exam question. 这考试会问哈。OK。好，我用三个把归纳起来。第一个，我们的criteria 怎么说？帮忙一下翻译。 准则。 准则，来，第一个准则，这个是准则。好，认罪。我还记得我第一堂课问你们吗？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人会认罪吗？ 会。 有谁不会认罪？有谁不会认错？ 外星人。 外星人，不是住在世上的人。好，我这里就没有办法慢慢写了哈，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大概把重点写下来哈。第一个，认罪，认罪。好，每一个人都会认错，每个人都会认罪。人本悔改的认罪，它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认罪，因为罪是罪，我不得不认，明白吗？我道歉，因为我做错事情，我不得不道歉。我认罪，因为罪是就是罪，我不得不认。I confess my sin because sin is sin. I have to confess. I have no choice. 这是人本的，这就有关认罪 confession of sin. 清楚吗？我认罪，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罪，所以我不得不认。好，现在整理一下。神本的认罪，神本的认罪。好，这个把听进去，帮助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认罪的吗？有没有人每一天，有没有人、哦、很少认罪的？那你很 holy 了、哦、有没有人已经是不知道怎么认罪了？可能有了，因为裸到这个地步了。好，然后今天教你们圣经讲的认罪，神要的认罪。罪得罪了爱我的主，我伤他的心，我认罪，因为我的罪得罪了他，我冒犯了他，因为神我认罪，因为我的罪刺透他的心。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看见吗？ I confess my sin to God because my sinHas sinned against God. I have hurt his heart. I break his heart. I broke his heart. That is why I confess my sin. 比如说，我偷别人东西 ，Jackson， 我偷你东西，这个是你的，比如说的是你的，我拿了，我被警察抓到，好，我要认错，我很纠结。因为呢，我不是因为我偷窃，因为等一下我要坐监牢，我要受苦，所以我很痛苦。看得不一样吗？因为刑罚等在他在前面，所以他在想说，好，没有办法。我们会想到，我上次刚告诉你们说，假悔改在神的面前会恐慌，会颤抖，因为我想到我要受审判。所以我要这样过日子，我说这种基督徒很可怜，因为呢，他对神有错误的观念，他的神就是坐在宝座上审判的神，管教的神，所以呢，他活得很恐惧，他避免犯罪，因为他怕上帝审判他、管教他，然后他一无所有，那个是假的。我们的认罪一定因为神。因为他的爱，我认错，我认罪，因为他这样爱我，我得罪了他，所以我很伤痛， 我为什么要得罪我这个爱我的主？他没有亏负我，所以我认错，我认罪，因为我对他的亏欠跟我对他的爱。人本是我犯错，我认错，因为我不得不认，因为这个是罪。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为罪，对，哦，你也知道哈，忧伤。好，我今天会谈这个哈，这个有个很重要的经文，又为罪忧伤，很伤痛。好，这刚好我刚才提到一点，我再讲一次。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人，做错事情会不会感到很难过、很难受？会吗？ 会。 小孩子也会，他会哭，很难受，因为做错事情。好，妈妈打了他还是哭，然后之前也怕。好，畏罪忧伤，因为他知道妈妈会打我，我怕，我很痛苦。所以呢，这种人本的主义，他每天活在这种无助跟恐惧当中，这是人本的。所以因为我要避免坐牢，我要避免受罚，我要避免受刑罚，我要避免这些，所以呢，我为了我最重要的是我很懊悔，我很忧伤。每一个人都有会为最忧伤的程度，会有，那是人本的。好，神本的忧伤，我心里面很伤痛，我犯了这个罪，我很伤痛，因为我知道我的主很不喜悦我做件事情，我的主爱我到这个地步，我为什么又再次伤他的心？我为着这个爱我的主，为我死了这位主，我心里面很忧伤，因为他为我的罪死了。我现在还是喜欢活在罪里面，我的心里面是加倍的伤痛。好，我讲到这里，我待会小修过后我会延伸这方面，因为今天我们要谈有关忧伤，明白吗？之前人本的悔改是完全处在于考虑到我要受罚，我要受刑罚，我要被鞭策，我要受到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所以呢，我很忧伤。神本的忧伤是完全因为神的缘故，没有其他原因。这位主爱我，他为我死，我犯下这个罪，我知道这个上帝是圣洁的，我这个罪是肮脏的，我犯了奸淫，我犯了偷窃，我犯了撒谎，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样说下去？所以我很伤痛，我对不起我的主，这种是神本的，有神本的悔改。最后，对不起，对付罪，对付罪。好，求人 ，the second point was sorrow 啊。Sorrow, 忧伤 ，sorrow, OK, 对付罪的心意。 喂，这是 sorrow 吗？ 啊 ，sorrow, sorrow, 那边second one is 为罪忧伤 ，sorrow, 忧伤是 sorrow, 对付罪。好，我怎么去对付我的罪 ？How do I overcome my sin?人本的悔改，听清楚，人本的悔改，我怎么去对付我的罪？我人本的悔改对付罪的那种的心意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一切包括在里面，从他心开始，他怎么想？我对付我的罪，因为我害怕我的神会审判我，所以我尽我的力量去不犯这个罪，以致我可以逃避审判，我可以逃避神的管教，我可以逃避神的刑罚， 所以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我的罪，因为他还是讲到神的属性，但是他还是回到神那种的很严厉的属性。圣经没有讲上帝，圣经是讲上帝的公义，他是回到另外一方面，上帝那种的严厉，就是当时上帝是严厉，但是上帝的公义跟严厉还是有区别。所以这种的人本的悔改是要靠自己力量尽量去逃避审判。好，这种神本的悔改，我如何对付罪？这个是靠自己力量去 overcome， 为了要逃避，靠自己力量去胜过罪，逃避神的审判。 靠圣灵， 这个是完全依靠圣灵，完全依靠神。所以这种要完全依靠神，要不断完全依靠神，在乎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果子，这个人一定要谦卑。我依靠神，我谦卑求神来到使我胜过这个罪，使我可以继续爱我的主，继续的讨他的喜悦。完全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从神为出发点，你看见吗？人本的悔改完全从己的出发点着想，神的悔改完全从神的出发点悔改，完全没有有任何想到人的任何的利益，没有为着人的利益，一点都没有，是为着神。从认罪到为罪忧伤，到对付我的罪，要胜过罪，完全是出于向神这方面，这叫神本悔改。好，我讲到这里，我们 break 过后，我们会谈到有关这忧伤，我就从这忧伤，我们再大稍微解释一下。好，来，我们现在是2:34，10分钟我们倒回来。好，来。